天有也早已过去，愿春色铺满你的心。 我站在烈烈风中， 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小了小，一起听资讯。我是云奇。2018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发布，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正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位列前三名。近日，兰州牛肉面登上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公司的环西部火车游 Y6678 次列车，开始常态化供应。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建筑设计公司用从海洋中打捞起来的5吨塑料垃圾打造了一个约11.6米高的巨型鲸鱼摩天大楼，提醒人们关注塑料污染。墨西哥考古学家团队日前在墨西哥恰帕斯州帕伦克山发现了据称是玛雅时期重要城邦帕伦克的统治者巴尔加大帝的面具。从5月中旬开始，北京市工商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对流通领域违规销售电动车行为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累计关停无照经营主体204户，暂扣违规电动车269辆。北京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未来北京市流动人口将每人持有一本健康护照，随时可查各种涉及流动人口的卫生计生服务项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了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在脑内又再现拥有过的梦，此刻装作出我一切也松容，其实眼眸里早已有点红。共你在风中，便再度相拥。叫我心冰冻，当天真心温馨的相爱，痴心一缕，你哪会知我今天仍等候，此际我心里洒满你温柔，暗暗看你那里。 人暗多么的冰冷，谁人能猜透？哦哦、今天跟你分手，他就不再拥有。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漂亮的脸孔，你吻我一下脸就红，就回到

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谢安琪《绵绵》。这是因为曾经林夕为她打造的一首《钟无艳》，被人们称为女版陈奕迅。在新时代的潮流港乐中，光听她的声音就觉得很有诗意。谢安琪的不少歌都曾是电台的热播之作，以至于当时呢，不少网友称那是全程唱好谢安琪的时代。和钟无艳一样，《喜帖街》这首歌同样被称为经典的粤语歌之一，一起来听一下吧。

Thank you.